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1集，吃饭，京大学生会。 午饭是没？ 看到人过来，程俊稍微拿开了一点手机，略微的低了眉眼，声音温雅，说道。手机那头陆兆颖被惊了一下，俊爷跟他说话一向漫不经心，要不然就冷漠无情，怎么突然这么好声好气的？ 俊爷 没，刚从图书馆出来。秦然手上就拿了个黑色的背包，里面装着他的黑色电脑，核工程这方面涉及了很多课外方面的习题研究，秦冉上完课时就会跟潘明月一起去图书馆。程俊手机那头刚想说一句俊爷你突然变成这样我有点不习惯的，陆兆颖听到了秦冉的声音，不由得吞下了到嘴边的话。 先过，我们马上到。 程俊拿起手机跟陆兆颖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。因为接近假期，京大这条路的人流量大，开车没有走路快，程俊的车还在停拦。这边也是大学城，京大这条路穿过去还有一条小吃步行街，人又多又杂。程俊身材挺拔，金贵淡漠，走在人流里鹤立鸡群，秦闪就跟在他身后。人太多，每隔两步就有人穿梭进来阻挡视线，耳边都是说话声，还有店家的叫喊声，音乐声，秦冉的眉心微不可见的凝起，还有各种人身上的汗味，小吃的油烟味。秦冉再次被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撞到之后，略微靠前的程俊停下步伐，他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看了一眼那虎背熊腰的壮汉，只是伸手牵住了秦冉的手，声音不咸不淡。 跟紧了。 程俊身上的温度一向偏低，手上的温度也是微凉。秦冉跟着他穿过了小吃步行街，人流才渐渐地少起来。 今天是有几个朋友，正好你也放假。 程俊放缓了步子，声音不急不缓。 有一个你应该还记得，张相哥。 哦。秦冉点了点头，哦了一声就没有说话。地点是陆兆颖选的，因为迁就秦冉，所以就选了靠近京大边的一个酒店。出了京大，过了小吃街，再往前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酒店。包厢内还是张相哥这群人，加上陆兆颖跟江东叶也不过六个，这行人之前在天堂会所都跟秦冉见过面的，圈子里玩得最好的一行人，这一次都没有带乱七八糟的女人，包厢内比较安静。秦冉跟程俊进来的时候菜已经上好了，一行人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有人拿了烟出来但也没有点上，显然是经过陆兆颖指点的。 秦小姐您坐。 看到秦冉进来，一直淡定坐着的江东叶立马站起来帮秦冉拉开了椅子，还帮他摆好了筷子，然后又殷勤地接过他手中的包放到另一边的沙发上。陆兆颖跟程俊都挺习惯江东叶的狗腿，但包厢里的其他人显然没有习惯，懵逼地看着，张相哥都不例外。一行人面面相觑，心底对秦冉有点好奇了。整个京城除了程俊、程温如那个级别的，还真找不到让江东叶用这种态度对待的了。江家是程家那边的，但江东叶平日里也不是这样的人呢，不会因为那是程俊的人就会对他献殷勤，因为没必要。 就算是欧阳威，江冬夜也顶多就是对他稍微礼貌一点。 秦小姐，在学校还习惯吗？京大有个必须要住宿的传统，不过你可以找俊爷解决。 张相哥回过神来，招来服务员点了一杯果汁，这个局是他攒的。 哎，对了，你进学生会社团了吗？你们学校的外联部之前找过我拉过赞助，如果有意向可以找我。 张家在京城不算顶层的豪门，不过张相哥人脉广，会做人，情商高，又混到程俊这个顶级圈，在京城特别吃得开，很多人都愿意卖他面子。秦冉坐好，本来在看手机的，听到张相哥的话，他抬了抬头，礼貌地开口：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上课，江院长后来陆陆续续地把大二大三的书都给他发寄过来了。秦冉除了听课，就是去询问核工程专业老师专业性的问题，偶尔也会问宋绿婷。学生会也不止一次来找他，上次那个学姐后来陆陆续续来过两回寝室，还给秦冉打过好几回电话。张相哥看了秦冉一眼，点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 俊爷，秦小冉怎么还在住校？ 陆兆颖翘着二郎腿，拿着筷子，偏头看程俊。他记得程俊上大学的时候，在附近是有房子的。坐在陆兆颖身边的程俊手搭在桌子上，闻言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。 是你的。 就是语气不太好。陆兆颖笑了笑表示了解。这种情况就是秦冉自己不愿意了。程俊在京城连程老爷子都治不了。陆兆颖跟程温如都得到了一个结论。遇上对手了呀。他翘着二郎腿，嘴边的笑容扩大。一行人一边吃饭一边聊生意场上的事情，聊的是最近云光财团的事。 昨天看标。 张相哥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就靠着椅背，手上拿着一杯酒，漫不经心地晃着。 中秋后会公布的几个新公司，应该是几个小型 IT 公司，不过都挺有实力的，我们就是陪跑。我看大小姐也在，情况怎么样了？ 张相哥说的大小姐就是程温如，京城有名的女强人，圈子里的人看到都会尊称一声大小姐，这是欧阳威现在都没有的待遇，毕竟不是一个等级层次的。程俊放下了筷子，偏头看了一眼秦闪，对方还在慢吞吞地啃一块排骨，他就随手拿了个杯子，重新倒了一杯淡茶放到秦闪手边，语气漫不经心的： 不知道，他刚借出来一批流动资金。 这个桌子上的人放到京城都极其有分量，见到这一幕心底翻涌更大，难怪张相哥说今天的局谁也不能对外宣传，就这情况说出去也没有人信吧。秦冉这会儿一手拿着茶杯，一手在跟秦玲发消息。秦玲今天上午就开始放假了。 姐，明天晚上能一起吃饭吗？ 明天是中秋，秦玲有这个想法很久了。秦冉看完眉头一挑，秦玲跟秦汉秋不是已经回秦家了吗？明天晚上还能找自己吃饭？他发了一个问号，秦玲一下子就意会了。 秦爷爷说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秦玲说的秦爷爷就是秦汉秋说的秦叔。听完解释，秦冉大概就能了解，他直接发了个行过去。这顿饭吃得不算太长，秦冉还要回去继续看一些资料，跟秦玲聊完之后就跟程俊一起离开。 江冬夜跟陆兆颖自然与他们一处。张相哥等人把他们送到门口也没有走，继续回到包厢喝酒。张相哥想起了什么，给京大外联部打了个电话。 余部长。 张相哥坐在凳子上，手里点了一根烟。 有件事希望你通融一下。 外联部的余部长也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性格，经管系的女生，为人冷艳。 张总，您说。 张相哥就把要塞个人进去的事情一说，他目光长远，给余部长的赞助也多。京大学生会都非常给张相哥面子，不怕张相哥有事，就怕张相哥没事。余部长也非常干脆利落，他开了扬声器，又打开了通讯录，添加新记录。 您说，姓名联系方式，我去联系。 张相哥也报了号码。 166。 说前面三个数字的时候，余部长还没有什么感觉。直到他余部长把后面的八位数也输进去，他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人名，沉默了一下。 余部长，你存好没有？ 张相哥等得急了，就问了一声。 张总，您说的人是不是姓秦啊？ 张相哥挑眉。 是啊。 单名一个冉。荏苒的荏。 余部长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略微的有些咬牙切齿。张相哥也握紧了手机，坐直身体。 这你也知道？你们俩认识？ 他挺狐疑的。 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本人不知道吧？ 余部长不答，反问。 没错。 张相哥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。 怎么回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